佛慧双修啊，所以他成佛快，特别快啊。夜禅体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成佛之性，一般讲没有善根啊。佛说夜禅体不能成佛，这是世尊一向都是这个说法，但是到最后佛灭度之前的一天跟大家讲涅槃经，涅槃经是佛的遗嘱，涅槃经这个缘开了，佛说夜禅体也能成佛啊，这才讲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夜禅体也有佛性呢？怎么说他没有佛性呢？那他的业障习气很重，佛性没现出来，不是没有佛性。那一切法当中不可能没有佛性，像我们电视机屏幕，一切法说是所现出来的影像，影像不可能没有屏幕，没有屏幕它怎么现得出来？那它现不出来啊。那所以真心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决定离不开它啊，离开它不能现，没办法现现象啊。啊，像一定要依一个体，它才能显现出来。这个体就叫自性，就叫法性。啊，体大家都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见到体呢？佛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眼睛见到真体自性，你耳朵听到自性，离时身意群行自性，自性在哪里？一切时一切处自性如如不动，没有生命，所有一切现象是依他而起，像是有生有灭，他没有生命，像是假象，是一体的假象啊。我们读到楞伽经上一句话，我们非常欣赏，叫自性显亮。好啊，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人讨厌他，你念出自信心，我自信心的像啊，我为什么他讨厌他？那他是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经上所说的不断之无，只有味道啊。啊，你爱他，你恨他，自信你先亮，这种分别之处就没有了。 啊，你看到这是个实体，实际上是不断之物。能不能得到？不能。在面前也不能。整个宇宙是个生命线。尤其我们读过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，我们晓得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是生命的频率，1600兆次，我们完全不能觉知啊！到什么时候才能觉知呢？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，到哪一天我们证到八地九地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八地九地，那个定功多深，心如止水，如如不动，照见了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用今天话来说，就是科学讲的三种现象。物质现象是色，受想行是精神现象，识是自然现象，科学说的三种现象归纳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都是假的，这三大类都是不断之物，可以为道。这八个字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会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得大自在了。这个话要天天讲，讲上1000遍，讲上10000遍，讲上10000遍，哎，入住心间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没有10000遍20万遍的时候你见不到啊，你不能自见，能自见可不得了啊，能自见是八地菩萨，这佛法真妙，任何一法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，所以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不二。以上以经比喻真实平等的实相，以经气比喻种种的差别性，有上喻可明，前面比喻可以知道，若看破注精气，像塔、像平、碗、串、环等虚妄差别之下，即见注气中平等真实之境，以欲立一切法虚妄之相，即见实相。啊，这个讲的也很清楚，也很明了了。啊，可是 明白这桩事情之后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起得起观照功夫就管用了。日常我们从早到晚，早晨起来第一天我们所看到的人事物都能够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叫提起观照功夫啊！你慢慢练呢，练熟透了，自然放下了，妄念呢自然少了。妄念少了，就说明你看破了，你功夫得力了。真放得下了。只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是真的？阿弥陀佛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是发心土，极乐世界的人是发心身，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身体是很肮脏的、污秽的。极乐世界的身是清净的，是一尘不染的。永远是清净的。永远没有改变的。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？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只要放下，你去就没障碍。你念佛不能往生有障碍，为什么？你放不下这个世界，你放不下。只要你放不下，你的冤亲债主就会找你。他能找到你，他能障碍你。你真正放下，他就找不到你，他也不会障碍你。若于自心住知，这个住知前面讲的五种知。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，这是总，下面就是转八识陈思智。还有一切不免心外见佛，一定要晓得见佛、见菩萨都不离自心，乃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看到一切众生，看到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虚空法界，全是自心显亮，不断之苦妙绝了。你见到真相这个真相是佛见到的，化身菩萨见到的，我们也见到凡夫见到不知道，佛菩萨见到他清清楚楚明明，丝毫不迷惑所以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凡夫的过失就是见色闻声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放心上？无我，无我所。你怎么放？你放呢？你是有我，有我所。这就是心外的妄心了，真心以外的妄心。啊，确实是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升起坚定信愿，个人真快乐。真的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！啊，生死好比是死难，就是指六道轮回。六道里头有生死。啊，是什么？有生必有死啊！生死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，有两种。我们现在两种同时在受。啊，分段是一段一段。啊，给你说的细一点，一天就是一段。你看晚上睡觉不等于死了吗？睡着了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都不晓得。啊，今天过去还能回来吗？再不会回来了。啊，人每一天都有一次生死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晚上睡熟了会做梦。梦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？身体有生死。我们的灵性没有生死，它还在活动，像真的一样。其实梦是假的，我们人生也是假的。啊，你要把假当真，那就没法子了，这就有苦了。知道是假的，不把它当真，这个苦啊，就减少一大半了。啊，苦都是这些妄想不晓得把妄当作真呢，才有这么多苦啊！啊，知道它是虚妄的，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，不认真就没有这么多苦。啊，真正能放得下。啊，譬如今天你得到宝物了，你很欢喜。如果今天你的宝物丢掉了，被别人偷窃、偷走了，你感觉到很苦恼。为什么？你以为那是真的。如果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，得到不欢喜，没有欢喜，丢掉了若无其事，你多自在呢。啊，所以凡事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， 搞明白，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，波动现象就是有生有灭，科学家讲啊，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全是波动形成的，波动频率非常快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。那世尊在经上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说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生命，就是多少个波动现象。菩萨说32亿8000年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，这里头跟你讲分段生命、变异生命，速度这么快，哪一个生命是你？这才恍然大悟啊，不但身不是我，念头也不是我啊，做梦梦着的那个我还不是我，因为梦中那个我做不了主，没有主宰的意义，没有自在的意义啊。为什么梦中的功夫他在迷，他不觉，我们中国人叫他做灵魂啊，其实他不灵，他要灵那就是真正的我了啊，他不迷了，觉悟过来了，叫灵性，那是我。灵性迷了叫灵魂啊，其实是他不灵，一点都不灵啊。孔子叫他做游魂，说得好，游他的他是动的，他不是静止的啊，而且动的能量非常大，是称他游魂非常有道理啊，或者称他做迷魂，他迷而不觉，所以他在六道里投胎啊。啊，他要真正觉悟就不干这个事情了。啊，迷而不觉。啊，孔子说的有道理，说明孔子不是不知道，知道。没有详细说明啊，孔子也不多说，不像佛经里头，佛经里面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清楚啊，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，认识清楚了就好办，把这个东西也放下，也不受他干扰，回归自性，回归本定，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，本来面目就是佛啊，自己本来是佛，所以自己决定成佛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这叫真正幸福，应当起欲之物，欲是欲望。 啊，所有的欲望都不染。啊，那么度众生呢？成佛道呢？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只要你心里就有执着，就是障碍。要把心里的这个执着放下，分别放下，起心动念放下，这是我们常说变成口头禅了。啊，大乘教里头，佛告诉我们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个个都是啊，没有一个是例外呀。你自己一定要晓得，你本来是佛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佛啊？什么佛呢？糊涂佛。啊，虽然糊涂，你真的是佛。诸佛如来，他们醒过来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你呢？你在睡觉，迷迷糊糊，没清醒过来，跟清醒过来没有两样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认识了，认识什么？认识所有众生本来是佛。认识了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真的。啊，这个世界，每个人对待我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，什么样的态度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事。啊，障碍我的人，嫉妒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全是好人啊，全是好事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对于这些人，你看，我拜佛，多供他们长生轮回。我没有忘记他们了，他们对我嫁给我的是恩德。啊，是来考验我，是来成就我，我是这样看法。人一生没有怨恨多幸福，啊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没有贪欲，没有怨恨，啊，一生能过得清净平等，啊，后面觉是自然的。学佛没别的，永远保持清净心，保持平等心。啊，身如万象，事上好像不平等，理上平等的，相上好像不平等，性上平等的。你要往深处去看呢，啊，像是假的，性是真的，身如万象，怎么来的？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他所讲的跟佛经讲的一样，我们 不能够佩服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讲的什么？早年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学历出家就想学，就教书，在佛学院教书。啊，有一年呢，过年农历年。啊，有一个听众，大学教授，辅仁大学教授，啊，来告诉我，他底下这个学期对学生课外活动呢，他要开讲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好事情。我就顺便问他一句话，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呢用一句话回答我，不要啰嗦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他说的是什么啊？用一句话回答我。他想了很久，想不出来，回过头来反问我，我告诉他，般若经上有一句话，你想想看，妥不妥当？诸法实相，你看这四个字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就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要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他同意了，佛不是假话，不骗人，说的是事实真相，所以太宝贵了。我们看到的思想是虚妄的，他看到真相啊。慧能大师给我们提出一切心从哪里来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怎么变现出来的？自信变成念头，就是变成妄想分别之处。所以整个宇宙的现象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的妄想，那它的体是我们的真心，真心迷了变成妄想，妄心变成整个宇宙。所以这是佛教的伦理哲学，讲绝了。中国老祖宗讲伦理是讲五个父子夫妇啊，君臣兄弟朋友，叫五伦呐、啊，这五伦是一家人呐、啊。从思想讲啊，佛法从理上讲啊，那这五伦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心想从哪来的？从自信来的。能大师这一句话说的 没错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所以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，都是我们的自信，不是别的。自信，自信就叫做佛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佛教讲的是真平等，因为他从自信上理说这修舍从哪里？自信流出来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自信里面没有嗜好，没有欲望，没有住物，那也没有诸善，善恶都没有，啊，染净善恶统统没有。在净土中叫常寂光，一片光明，啊，这一片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啊，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每一法，每一个众生，每一物都没有离开常寂光。这是自己不知道啊，叫迷啊，迷了叫众生啊。一旦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证实了，啊，本来是佛。楞严会上佛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成佛了。成佛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？所得到全是自己本有的无量智慧，本有的无量的德能，本有的无量的相好，都是本有的。啊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自信变现出来，阿弥陀佛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我现在这个身，我居住土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没有两样。放下就见到了，这里教我们放下了，气是放下，执是放下，那为什么？这是性德的反面。我们要性德的正面，正面是没有欲，没有善恶。啊，所以西毗这些人未知净宗之妙。啊，净宗妙在哪里呢？端在当下即到，即思而证。啊，这属于境界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我常常用这个作品。啊，我把电视的屏幕比作真心，真心。啊，画面比作阿赖耶识，啊，心现万法，啊，所现的一切音声色相，有没有离开本体？没离开。有没有妨碍本体？没有妨碍。啊，屏幕上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像没有按屏幕，我把按钮一按，像就没有 痕迹都不着啊！建宗庙就庙在此地啊，明显万象，实际上一丝毫没沾染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万象随它去生，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，就妙了；放在心上就不妙了。不放在心上是佛是菩萨，放在心上是六道凡夫，同一个境界。啊。凡夫不知道当下即道，佛道即思而真。那思是现象，真是本体，那就是自性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的离体就是自性，所以务必不相求道啊。一定要把这个相统统消灭掉，你才见到屏幕。你没有能力在现象的时候见到屏幕，见到相跟见到屏幕同时，根本没有先后，完全同时。是性在哪里？啊，真正见性的是随念一法。无不是心，没有一法离开自心，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。啊，要立相求道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为什么相是假相，是生灭相？你根本不了解它，它生灭的频率是一秒钟。1600兆次，它就在你面前，你就不知道啊，没有离开你，所以假象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根本不可得了。那真的不可得，为什么？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无根源不到，眼耳鼻舌身源不到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你第六意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都源不到。那它不是自然现象，连阿赖耶也源不到。啊，所以叫空，叫真空。啊，体是空的，相也是空的，相虽然有，叫妙假。啊，它很奇妙，它是假，它不是真。所有现象都是许许多多幻想重叠纠缠在一起，我们才知道。啊，才看到、听到、摸到。如果不是许许多多纠缠在一起，它只是一个相、一个频率，我们无法觉察。啊，所以真相在哪里？就在面前。你要能够把电视看懂了，看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看电视也是一法了，法法都能成不上道啊，你会不会看呢？那宗门大德说，你会吗？会看电视成佛了。那为什么晓得全是假的？啊，相是假的，体也是假的。那就一样是真的，一样都得不到啊，提得不到，相也得不到啊，会不会呀？啊，都不放在心上， 你怎么不欢喜？你怎么会不得大自在？啊，当相即道，即思而成。啊，这个把大乘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说的圆圆满满，八个字。啊，所以不比不相求道，啊，要把相灭掉，真实现前没有道理，这错误的，立思见证，啊，真实理，理跟思分不开讲，理是思之理，思是理之思，它是一不是二。且此经纯是华严。丝丝无碍境界啊，所以古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，里面所讲的是法界华严讲是法界，这一边也讲是法界，跟华严没有两样。那华严讲四无碍，本经也是四无碍，四四无碍境界，一花一香，无非帝王之主。那华严经还是还加了一句。一毛一尘，说得更细啊，毛是讲毛段，汗毛的尘是极微色，那比花比香小多了，无非帝王之主，这是比喻，帝是忉利天主，王是忉利天公庄严的罗网，每一个网中心都接着有宝珠啊，这用它来比，它是一体，夜夜圆明，圆满光明，放光，这个光就是长寂光啊，长寂光我们肉眼看不见啊，这是现在人有这个知识，我们眼看到的光波度波长很有限，比我们见所见的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波短的也见不到，那长寂光确实我们没法子离开，围裹着我们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，就好像看电视，一般人都迷在色相上啊，音声上，把荧光幕完全忘掉了啊，荧光幕是体，没有它不能现象啊，把体忘掉了啊，从这个地方你要看到离思不二，性相不二啊，那就是佛法啊，那就是修行，知道什么都是假的啊，不善是假的，善也是假的，平等心升起了啊，清净平等心从哪里来？看电视上成就的。啊，电视是妙法啊，这个对于什么人有用啊？对于上根利智管用，对于中下根人坏了，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迷糊啊，全把人教坏了。 根性的提升确实有必要。啊，意义是妙，甚是殊胜，妙是微妙，妙是我们无法想象。意义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，圆明具德，不可思议。这说到究竟圆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圆明具德了，就是常寂光。意义法全是常寂光。啊，电视是常寂光，电影也是常寂光，设法界全是常寂光。啊，只是一切众生在里头，名物不同，所以他感受有差别。如果通通就悟了，啊，他不爱死。他所表的全是佛法，啊，不可思议。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，不想象就对了，有想象就迷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敬宗同学应该怎么修？把所有一切境界通通转到阿弥陀佛。我想什么？想阿弥陀佛。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，样样都是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。啊，体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相也是阿弥陀佛，作用也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这就能入不思议境界。啊，这个食物的习气很重。啊，杀盗淫妄习气很重。里面有习气，外头有勾引。财色名利的诱惑你。你稍稍动心完了。你退转，你堕落。你说多可怕啊！那么佛再教你一招，从实相再提升，提升到了在六根戒除六尽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肠胃，身接触，念头起心动念，啊，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里面学什么？学不执着，学随缘，不攀缘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心呢，慢慢就亮了，慢慢就悟了。啊，决定不为境界所动。啊，你可以欣赏，你不能执着。啊，对一切法，包括自己身体。以及这个身体所有一切享受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这才行啊。啊，要有贪念，要有占有，要有控制，啊，要有支配，这些念头起来，全都错了， 正啊，就是造业啊，业里头就有善有恶，六道轮回的果报。啊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也就是绝对没有名闻利养。立相立得干净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无我相。我而无我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因为这相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，如是真相告诉你，虚妄的生灭法。佛说的清楚，我们没听清楚，我们听不懂，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假的，量子力学家最近30年大幅度的提升了。啊，过去多少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最近的量子力学家才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明了之后，物质是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物质怎么来的？念头变现的。你看，佛在经上，大小乘经常常讲。我们没懂啊。佛说相由心生，这不就是科学家吗？物质是从念头生出来啊，色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色跟相都是代表物质啊。念头是不是真的呢？念头也不是真的。科学家现在发现念头跟楞严上说的一样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生灭的速度太快了嘛。刚才讲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，那个念头的起灭、生灭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一秒钟里头，它生灭1600兆次，这个现象也在我们面前啊。无论是物质的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在面前。我们看到没看到？没听到？六根包括我们的念头，在这个境界里的作用全部失掉了。啊，六根失去了知觉。叫麻木不仁呐！啊，一丝毫感触都没有。 佛教我们一个方法，恢复本能，恢复自信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禅定。不仅是释迦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导众生都是一个原则，一个道理，一个方法啊。这个道理跟方法就是戒定慧。啊，你走这个路就能够到佛的境界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开慧就是明德啊，就是佛家常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明德了，就明了，不是无明了，无字去掉了，就明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说明是六道从哪来的？见思烦恼变现出来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那么七性位，见思烦恼断尽，还有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。第八性断习气，相当于小乘的辟支佛啊。第九性断尘沙烦恼，第十性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设法界不见，设法界也是假的，还是一场梦。那六道是梦中之梦，这个梦醒了还有一层梦啊，必须把无明烦恼断了，真的醒过来啊，就脱离了阿赖耶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他用的心是自心，真心，不是心意识。心意识是妄心。啊，设法界里头人，统统用妄心。啊，转八十日成死之人。用真心的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多好。为什么用妄心？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啊！听到外面诽谤我们、陷害我们的话，我们就起心动念妄心。那真心呢？真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没事啊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不但说的话是假的，那人说话的人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啊。假的你就想他干什么？所以决定不能有执着，不能有分别啊。用真的，用真的生死啊，用假的操心啊，不值得了。 佛在大乘经里面用大海做比喻，大海比喻什么？大海比喻自性，大海比喻阿赖耶。自性是完全觉悟，阿赖耶是完全迷惑，是一迷一切迷，一切迷就叫阿赖耶啊，全迷了，一觉呢全觉了。啊，迷了之后智慧没有了，妄想产生了，从妄想产生分别，从分别产生执着，啊，越迷越严重啊！啊，不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执着阿赖耶相分呢，这么一分成为自己啊。佛在经上做比喻，把大海比喻阿赖耶，大海里起个水泡，那个水泡啊，就是第七识执着，执着是阿赖耶的这一分啊，认为是自己啊，原来是个大我，就变成一个小我。小我造罪业，念念都是为这个小我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就产生变化了，这就变成了变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？那什么时候真正觉悟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？我不再执着这个水泡是我了，我知道大海里的所有水泡都是我啊，连大海的本体都是我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全是我啊，一切诸佛从哪里？我变现出来的啊，一切有情众生哪里来的？我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全是我，就像做梦一样。你看做梦，梦到很多人，那人从哪来的？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。梦里头有山河大地。啊，那个山河大地也是自己自信里头变出来的，不是外头。啊，法界、虚空界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！这叫真正彻悟了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一觉悟，所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没有了，自性里头。本有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，在佛法称之为佛性啊，知道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的现象是自己，这叫法身啊，你真的法身啊，山河大地是自己，树木花草是自己，芸芸众生是自己，这叫真的法身了。一切法都是我的身啊，叫清净法身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再有染污了，就没有自私自利。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贪嗔痴慢，那清净法身啊，从法身现报身， 法身没有相，法身能现一切相，不现相的法身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是没有相的法身。现象的发生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图啊，这个里头有41位法身大士，那这41位法身大士就是所有的我们今天讲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些众生，都是在圆满觉悟之中，没有一丝毫迷惑。啊，这个境界我们前面学过很多。他们以很长的时间居住在这个境界里，这个境界永恒不变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相续，是的，没有相续叫真的，叫一真啊！阿赖耶是相续相，一个接一个接相续相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个时候转阿赖耶，那也就是阿赖耶这个妄的心，妄的境界没有了，现出来是真的啊，真是永恒不变啊，他与自性相应，他跟阿赖耶不相应。谁是物质？有尊文觉知，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有尊文觉知啊，圣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用智慧观察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是什么？无蕴是物质跟精神混合一体产生的现象，叫无蕴。色受形象是叫无蕴，色是物质现象，是不是感受？外面的色相对他，他有感受；音声，他听到音声有感受；他闻到味道有感受。你看，他没有眼耳鼻舌身。眼耳鼻舌身的作用，物质都有。而且非常灵敏。那最小的物质是什么呢？现在科学家发现了。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。或者叫中微子。体积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，101个微中子，单位是一，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的电子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100亿个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微中子的体积。只有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 这么小的物质现象，它具足受想行识。啊，近代物理学家才发现。啊，那么佛说这桩事情，大乘经论上常有。佛说，色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与这个都有密切关系。所以物质是假的，物质可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他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假的？真的要放在心上，假的不能放在心上。假的放在心上，被他欺骗了。造作罪业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能造所造，都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在佛与大菩萨心目当中，六道十法界一真庄严等于零，不能是他没有，也不能是他有。你是他有，荡其即空；你是他没有，幻象不断。啊，这个相，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每一个相都不是完全相同。啊，大同小异。像我们看电视，电视是动画，快速度的移动，把我们的眼欺骗了。啊，过去老式的电视是动画幻灯片组成的，啊，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。一秒钟24张，24次的生命。那么弥勒菩萨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现象真的是动画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次，单位是兆。我们被他迷了，完全迷了，因为才真的不知道他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不能不走。啊，真知道真相了， 我们对物质现象就放下了，对它不会产生贪嗔痴慢疑，这些念头断掉了。还有贪嗔痴慢疑，对于真相不了解，以为它真有啊，所以还会造轮回业，不放在心上，不造轮回业了。啊，无都等于零，都不放在心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啊，我们现在学过《环严观》，学过《华严》，学过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今天讲无住相，我们有一个概念。啊，这个概念是念念不住。对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一切法包括我的身体，无所有啊。啊，这个相怎么存在呀？原来是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现象产生的，也就是这个相在一秒钟里头产生1600兆次的变化。那你是真的，那怎么会是有呢？啊，确实是无啊！啊，像我们看电影，啊，这个电影胶卷的时候给我们启示，啊，这个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24张，啊，换一句话是。他在荧幕上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，啊，站的时间马上就过去了。你想，这不是假的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实的这个现象跟这个电影底片一样，啊，一秒钟多少次呢？啊，分别多少次？1600兆。这个东西在荧幕上，一秒钟24次。现在我们的环境是一秒钟1600兆，它怎么会是真的？怎么会是有啊？无住相啊，三个字把这个事实真相，就是宇宙之间一切万法的真相说出来了。你所听的，你所看的，你所接触到的，你所想的，全都是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现象。啊，所以佛把这个境界比如说梦幻泡影，比喻的好啊。啊， 真的是梦幻泡影啊。啊，所以佛经上常讲啊，即在当下，当下就是一念，就是一秒钟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那叫当下。有，要知道有是什么意思。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有就是那个一念，一念有。啊，第二念，第二念不是第一念，第一念没有了，第二念升起来了。第三念不是第二念。念念是单一的，我们感觉到这些现象啊，是这些单一的，相似相续相的一个幻想啊，相似相续的幻想，我们误会了，把它当成。心经第一句话，观自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个五蕴是什么？就是当下的一念，那一念不可得，啊，这一念弥勒菩萨讲得很好，这一念有行，行界有识啊。弥勒菩萨用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行，行界有识，讲得很清楚啊。这真叫宇宙万有的真相。啊，你把这一句话要是真的体会到了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对于经上讲的无住相无所有，你统统明了了啊，这是诸法实相啊。啊，下面还是引用金刚经。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来什么？如来是自性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见到诸相非相了？恭喜你，你见性了。啊，见性又叫做成佛。啊，你成佛了。啊，金刚经上讲如来都是讲性，讲佛是从相上讲的。啊，讲如来全是讲自性。啊，这两个名词有两个名词的意思。凡所有相，没有说十报庄严图例外。你十报庄严图也是虚妄。这个在我们在学习经教里的 报告很多次了。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处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它有相，那相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相是什么显的呢？无时无明习气显的相。无时无明习气断了，你相就没有了。啊，皆是虚妄啊。啊，没有了之后现什么呢？常寂光现前。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前面报告很多次了。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、常寂光里头这三种现象都没有。所以皆是虚妄啊，也可以形容这个常寂光。常寂光里头没有这些虚妄的东西。所以它是真的。啊，真里头没有妄啊。啊，这妄里头有真啊，真里头没有妄。这个道理要去把它参透啊，对我们的修学会有很大帮助啊，对我们求生净土那帮助就更大啊。我们把该放下的全放下了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决定生净土啊，不再搞拉杂东西了啊，就真正能够做到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像普贤文殊一样，就得大自在了。阿罗汉只放下见思烦恼，就知足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知足。阿罗汉与一切法不执着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了真相。一切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他真的一切法空。这佛家讲的总相，就是万法皆空。啊，自性有不可得。啊，为什么自性有说不可得呢？自性不是物质现象。六根缘不到，眼看的色，耳闻的声，鼻嗅的香，舌尝的味，统统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，叫它做空。它不是精神现象。我们想也想不到，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对他都想不到，啊，他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自然现象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啊。但是不能说它无，这个空不当作无相。为什么？它能现万法。现什么万法？我们今天眼见耳闻的整个宇宙它现的， 虽现万法呢，这万法是假的，万法一样都得不到啊！万法怎么现的？是从现在科学讲的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啊，频率非常快。我们根据弥勒菩萨跟世尊的谈话啊，把它换算出来，大概是一秒钟，它的频率是1600兆，也就是说，生跟灭啊，前年灭，后年就生了，这是宇宙真相。由于频率太高，我们圆不到了。我们念头还没起来，他已经走了，已经不在了。啊，你所看到的是相似相虚相，啊，真的一个也看不到。啊，相似。经文上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，前面读过，叫不断之无，他不就那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接着，那什么呢？无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无，这个画面是只现一次，不会重复，没有重复的。那就是现一下就没有了，第二张再现一下，绝对不相同啊，相似。你从某一个局部看好像是相同的，实际上不相同。这个概念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啊，是我们身体啊，我昨天看到你，今天看你不错，好像是一个，不是的。那换了多少个呢？哎呦，数不清啊！一秒钟，1600兆次，我们这个身体一秒钟。1600兆次的生命，哪一个生命是自己啊？没有啊！啊，根本就是没有，叫无。你看，无怎么样？它不断，很不断之无，妙就妙在此。啊，你要真正了解。整个现象是不断之无，你会不会放下？放下了，这不吗？我怎么想控制它都是假的，念头是无，因为念头的生灭也是一秒钟1600兆。啊，心法、色法、自然现象，全是不断之物。你可以静心去欣赏它，可不能占有。为什么占有不到？包括自己身体，身体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它，啊，都不能占有。你能占有什么？啊，不可得了，身不可得，心不可得， 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生生无，所有物质现象是心生的，能生的心不可得，所生的无怎么会可得？难得到了。那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真话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非常难得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对佛这些经文，我们是半信半疑。啊，为什么半信半疑？我放不下了。你说是假的，我现在真得其用啊。我这个身体要穿衣要吃饭，怎么是假的呢？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秘密揭穿了。啊，德国的普朗克、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研究物质，叫一门深入。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他把它揭穿了。揭穿之后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啊，这在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佛经上说的，色有心生，相有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讲色。讲相，讲境，通通都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念头来。这个被科学家看到了，啊，把物质去分析，越分越小，越分越小，分到最后物质没有了，没有看见什么东西，看见是波念头波动的现象，这个谜底揭穿了，物质的谜底是念头。啊，谁提出？疑心恐怖，用物质是现成的，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啊，科学能够提到疑心恐怖，这就入佛的境界了。啊，佛不叫疑心恐怖，佛是另外一个名词，跟他的意思完全相同。佛是讲境随心转。外面物质境界是随着念头在变化，啊，科学的名词是心能控制物质，意思上相同，啊，但是佛的言语柔和，科学家言语刚强。 味道不一样。 啊， 佛的言语温柔，静随心转。 啊， 随着谁的心转？随着自己的心转。因为别人不想看， 啊， 别人呢，通通是围绕着我的心在转变。 啊， 一定要晓得，烦恼跟菩提是一不少。我有多少烦恼，就是有多少智慧。我不用妄心，用真心，烦恼统统变成智慧了。因为烦恼跟智慧是一体。 啊， 心清净平等，就生智慧；不清净不平等，就生烦恼。怎么回事情啊？那真相搞清楚搞明白。 又 大宝集经里面说，乃至诸法本性与佛性等，等是平等，是故诸法皆是佛法。 啊， 为什么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？一切法的法性跟一切诸佛的佛性是一个性，一心无二性，是从性上讲平等的。 啊， 慧能大师讲的最清楚了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 啊， 能生万法的那个心，与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你见到心就见到一切万法了，见与不见全见。 啊， 比如说你认识了黄金，所有黄金制作的器皿你统统认识，为什么？一看这真金。 啊， 不管它是什么样子，见过没见过，一看就明白，真金，绝对没有看错。啊，大乘经不能不听啊！大乘的讯息不能先中断了。天天都要接受学习。啊，有些同学很不错。 啊， 能够一天保持十个小时的学习。他要十年不中断，有可能开悟。 啊，根深蒂的大彻大悟， 明心见性；根深差一点的，不能彻悟也能大悟。大悟对于一切法没有全通，但是大部分都通。啊，熏习熏陶力量很大了。 啊， 特别是对法性的熏陶。 啊， 法性是清净的，法性是平等的，法性是觉而不迷的。这个地方讲啊，过于西方，拜前居之到有他国，前面有注解，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十万亿佛国土。